可能从肝胃心至省国耳，不自觉只获金刚心中初肝胃离，继而是重重三福十二光尽妙觉，成无上道。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自灵枢位处为左转之后嘅第五波，叫做究竟转之后，即系成佛道啦。咁啊，进入妙觉佛果菩提啊，就系、是、究竟转烦恼系依菩提啊，究竟系转生死依涅槃，就因为佢修正圆满，所谓佛本真心更无功用啊，因为究竟成佛唔使再修行啦，所谓修行之功德咧已经咧系圆满啦，咁名为叫做妙觉佛位个安啊，同观慧心二等觉尔，咁啊佛同安难讲从最初呢个观慧地啊，嗱咁啊观慧地之前。仲有个三善次啊，嗱咁啊由三善次进入观慧地，咁啊然后历十进十住十行十离向，暖整忍世第一嘅四加行，而进入十地，由十地咧就进入等觉位，所以话安难最初呢个观慧心啊，观慧地咧咁啊历诸位，而直至到等觉位。已经功行咧圆满啦，咁啊修行修到等觉位矣啦。咁啊自觉就只获金刚心中初观慧地，嗱自觉就系指等觉菩萨。咁啊指个等觉菩萨位呢，亦名叫做金刚心啊。佢话自觉只获呢金刚心中，嗱咁啊点解等觉菩萨呢？咁啊，亦有个名字叫做金刚心咧，就因为等觉菩萨所证呢个不生灭理啊，如同金刚咁坚固猛利，即系速有系有坏，速无就无坏啊。嗱，咁啊，其实而论咧，我哋初初啊，在呢个十字位中嘅初住，嗱，咁啊，原教行者啊。在呢个十字位中最初嘅初字位咧，开始就已经咧系破无明，系正法身啦。咁啊，既然能破无明啦，咁啊，当然佢呢个能破之智咧，咁啊亦都如同金刚。佢所证呢个法身理体啊，咁啊亦都系不生灭，都如同金刚。咁啊，所以初字中已经破无明，正法身。如同金刚啦，咁啊，现在直至到今时，所谓等觉位啊，都说佢为金刚心，就因为等觉再进，就已经啊成妙觉佛果菩提，就等于话等觉位啊去佛呢，只系差一级，咁啊就说明等觉位中啊，佢呢个所证嘅智啊。咁啊，更加坚利，比持诸位智嘅菩萨啊，嗰种嘅智慧呢，系更加坚利，名为叫做金刚心。而佢所证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理体啊，亦都更加显明啊，系不生不灭，所以亦都如同啊，系金刚一样咁坚固，咁就叫做如觉此王啊。是金刚心之中呢的初观慧地，那此个观慧地呢乃是金刚心中的观慧地，就不是说从三善次修行啊，咁啊最初所证的所谓六十初观，即未以如来法流水说呢的观慧地，所以始终呢个金刚心中的观慧地呢，就不是最初修行啊。从三善次咧进入呢个观慧地，那系属于咧始终啊系等觉慧中，佢呢个无明啊将要断尽啦。佢因为咧去佛只系一级，只系差一级，佢只要将此一念啊 最后一份的生相无名破相，咁就名为叫做干啦。嗱，咁啊，佢所差一级就成了国，等于话再进一步就必而系成佛。所以佢呢个一切种子嘅智慧啊，快要圆满啊，仲差少少就已成佛果菩提，所以就名为叫做慧啊。嗱，咁啊合名咧就干慧地。这个干慧地呢就是此国这个金刚心中的干慧地，那么二字重重就单福十二，即是重重呢一单四一福都成为十二，即是一单一共一个福，那么重重算起呢就有十二个慧。丹呢方面咧，就是肝胃地、暖、顶、忍、世第一等觉同埋金刚心，咁啊一共有七个位置咧，都是属于丹数嘅。嗱，咁啊福数即系双数以上嘅咧，就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有五个位置咧属于福数嘅，即系一个以上嘅，咁啊佢就福数。嗱，咁啊丹数有七位。福数就有五位啊，咁啊七加五咧就成为十二啦，所以话连单晒福咧，一共咧系十二位。嗱，咁啊论其次序咧，就系干位地、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暖、顶、忍、世第一、十地等觉同埋金刚心。咁啊论其次序咧，就系咁样安排啊。若单数同埋复数咧，一共有十二个位置，咁啊就其中咧，将呢个等觉啊，同埋呢个金刚心咧，系一分为二，咁啊属于呢个一重单福啊，咁啊到此再进咧，就成就无上菩提佛道啦，咁啊叫做方尽妙果，就成无上道。如果依照文句偶益大师所讲咧，我话始终就有两重嘅单福。第一重嘅单福就系刚才所解释嘅，所谓单数就有五有七位，福数就有五位啊。咁啊连单晒福咧，咁啊顺住呢个次序咁啊修行啊，从最初干慧地咧，直至到金刚后心。咁啊，然后成了觉佛果，咁啊，名为叫做第一重嘅单福，而刚才所说，嗱，咁啊，若是话论第二重咧，就以呢个金刚心啊，系为能力，诸位智咧就系为所力，咁啊，说明等觉菩萨，咁啊，生到呢个兜率陀天嘅内院，咁啊，直至到机缘成熟啦。咁啊，下生呢个人间成佛度众生，所以从呢个金刚心，从呢、这个以呢个金刚心咧系为能力，而佢修行嘅时候诸位智咧就为所力，所以等个菩萨从呢个兜率天降生之时，咁啊一位一位咁啊修行啊，一位一位咁啊前进。都是以这个金刚心呢是为能力，例如金刚心干慧，金刚心中的十信，金刚心中的十住，金刚心中的十行，金刚心中的十回向，金刚心中的暖慧，金刚心中的顶慧，金刚心中的忍慧，金刚心中的世第一慧，金刚心中的十地，金刚心中的等觉，金刚心中的金刚后心的初干慧地，咁就属于第二重的单福。嗱，咁啊第一重单福就是破尽啊，见知尘沙无呢个三烦恼的正止。嗱，第二重单福呢就是望尽所谓见知尘沙无明 呢三煩惱嘅習氣。嗱，咁乜嘢叫做習氣咧？嗱，例如難陀尊者，佢有呢個貪習啊。嗱，舍利弗尊者有個親習，迦樓陀如尊者有呢個愚痴習氣啊。嗱，不明瑜陀初尊者有呢個嬌慢嘅習氣。嗱，咁啊，聲聞只係斷正止，仲有呢個習氣存在。咁啊，到圓覺為止咧，就唔單話斷呢個正止煩惱啊，咁啊，亦都咧侵呢個習氣，但係只係助呢個見思煩惱習氣呢方面嚟講。但只要話塵沙煩惱、無明煩惱啊，也只有行菩薩道者正入菩薩位啊，佢先至斷呢個塵沙無明嘅煩惱。但係尚有咧呢個餘習在。即使是大菩萨啦，尚有呢个微细嘅习气在，因为佢未曾究竟成佛。咁啊，直至到等觉菩萨位啦，咁啊进一步嘅成佛啦，咁啊佢就历个两重嘅单福十缘，等于话一切嘅烦恼定止啊，以共一切嘅烦恼习气都净尽无余，系彻底清净啊！咁啊，到呢个时候啦，咁啊，你想唔成佛都唔得啦。佢话方尽妙觉啊，正无上道啊，到呢个时候先至尽得。咁啊，一切嘅正止烦恼以及呢个习气都尽啦。咁啊，彻底清净，成就妙觉佛果无上道。咁啊，说明妙觉位呢是最高。更无圣者叫做无上道。嗱，咁啊，始终嘅成字咧，那系现成，而同呢个萨多之土啊，亦如呢个衣履明珠，亦如扎中宝藏，系属于现成嘅圆满，但系迷而不觉啊，所以不得受用。现在反往归根，咁啊，将一切嘅正止烦恼。以防他的习气啊，都当尽无余，所以成妙觉佛果是无上菩提啊。咁啊，到此呢个真真正正呢，是修习功德啊，究竟成佛。嗱，咁啊，阿难上来所问，所谓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佢所问嘅呢，就属于呢个因中嘅位置。但是从来就未曾问过啦，所谓妙觉佛果菩提之家，但是他虽然是问这个因中修行的位置，个目的呢就当然想成就妙觉佛果啦。咁啊，由于一个人荡失路啊，唔识得翻屋企，佢向呢个识路嘅人啊问路啊，佢为乜事啊？当然目的呢就在于归到自己的家乡啦。所以现在佛呢虽然知道阿难所问的是在于这个因中修行的位置，那么其目的呢就当然想成佛道，所以佛就连这个妙觉之家亦都同时一种啊开示出来，就是答阿难之所未问。嗱，咁啊，始终亦都系佛赞阿难啊！佢话善哉善哉，汝等大民普为大众，合诸末世，佢一切众生修三摩提道大成者，佢从于凡夫的中大涅槃，佢源自无上正修行路。咁啊，佛呢欲令修行者于呢个修行过程之中，知得呢个位次有高深。不会生这个真相慢啊，亦都不至以烦恼的非涅槃因而作为这个涅槃之因，不会因而的难果。所以佛开示有种种的位置有浅深不同，那么令行者呢知得的位置高下浅深呢，就不生真相慢，不至以凡难性啊，就是说明佛呢开示种种位次的本意。 这是种种地皆金刚观察而玩十种心如这车摩初中这用之如来其何借罗清净修正这渐次深入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明灭妄明真立六十定位转依号的第三科定位合结诸位智由三行而成咁啊，诸位地之中咧，即系上来啊，由干位地、十信、十月、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各五至到成佛妙个部位咧，咁啊，诸位次里边啊，有因果、有果因、有因因、有果果，嗱，例如干位地同埋十信啊，系因中之因，系因因啊。能妙觉佛果菩提是果上之果名为叫做果果那有十信就为因十住就是为果十住为因十行就为果十行就为因十回向就为果十回向为因十地就为果那么十地就为因等觉为果空名为呢叫做因果由因为进一步啦，咁啊呢个进一步所得咪叫做果啦。嗱，若叫我十住望于十信，就系叫做咧因果；若是望后嘅十行，就叫做果因啊。嗱，十行望于十住叫做因果，望于十回向就叫做果因啊。乃至十回向望十地，十地望等觉。不通明叫做果因，咁啊现在话合结诸位智由三善次之行而成，咁啊说明啊我哋位位进修啊，咁啊三善次行呢系绝对不可少。嗱，三善次中前嗰两种善次系持戒助行啊，后一善次先至系止观正行。咁啊，以啲正坐而行啊，然后力诸位，咁啊，当然最后咧就达到妙国嘅家乡。咁啊，又分为三科，现在初科总以止观结。嗱，咁啊，止就系文中嘅妙车摩托，观咧就系文中呢个妙毗婆舍罗。咁啊，是种种地，嗱，咁啊，上文咧从干位地。咁啊，力住行向四加行十地等觉，而至到妙觉啊！咁啊，位位上进啊！咁啊，位位唔同，就名为叫做种种地啦。佢话皆金刚观察所成立呢个位置，虽然系有种种嘅唔同啊，但系只系能成之行咧。唯一呢个金刚心，嗱咁啊，既然唯一金刚心啊，你知乜嘢叫做金刚心啊？就系、是、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嗱咁啊，因中不生灭，咁啊如同金刚咁坚固啦，所以因中修就要以呢个如同金刚心咁坚固嘅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咁啊，依此个不生灭心啊，观一切法都系不生灭，所以圆觉经话嗰个取证就为行，或者话取幻就为行，或者话不取就为行。咁啊，此个三行咧，一一都说明啊，要悟净圆觉心系为本修因，咁啊，即时咧就以不生灭心咧。是为本修因啦，因为将来佛讲，佢话以生灭心就为本修因啊，对如何佛果不生不灭系无有是处。嗱，咁啊，如果反过来，若是话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咁啊，因中不生灭，如同金刚之坚固啊，咁你如求佛果呢、这个不生不灭，方有是处啊。所以因的心坚固犹如金刚，所以能够摧坏一切幻业苦果。 咁咧就説明呢個能觀之智啊，咁啊如同呢個金剛咁堅固啦。嗱，慧慧都係以此呢個金剛觀智嚟到觀察，係始終都不離呢個金剛觀智啊，咁就名為佢哋皆以金剛觀察。咁啊，而家觀察啲乜咧？所以話疑幻十種心意啊，以呢個如同金剛心咁嘅堅固猛利嘅智慧啊，觀之法係疑幻。觀之法咧，好似係陽炎啊。觀之法如同水中月，觀之法如同空中花，觀之法啦如同谷中音響，觀之法如同呢個田塔婆城啊，係徹底虛妄。觀之法啦係如夢啊，觀之法如影，觀之法如鏡中狀，觀之法啦如同呢個幻之變化嘅幻人。咁啊，以上咧，以一共咧就係以呢個金剛嘅觀智觀察咧，呢個疑幻十種啊，呢個神心嘅譬如，咁啊説明咧，呢十種嘅譬如都係疑幻，咁啊譬如指一切法都係虛妄啊，一切法都只係不實。如同剛才所讀的十種呢的譬如一樣，那今天行者若能慧慧而是觀察，慧慧而是不住著，知得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一切法中不生法外，就能夠慧慧前進，那就乃至成就無上菩提，咁就叫做是種種地啊，即係諸位次之中，你修行嘅時就係以呢個不生不滅啊為本修，而同以呢個金剛妙智觀察一樣，觀察一切之法都係如同啊呢個十種譬如一樣，係徹底虛妄個疑幻十種心意。佢話車摩托中，嗱咁啊，車摩托中嘅話叫做指，指咧就係觀諸法空啊，咁啊即是係空而來狀，所謂觀心無相，諸念不生啊，就名為叫做指，就係、是、一切法不起法外啊，而不住著。咁啊，毗婆舍羅中嘅話叫做觀啊，咁啊即是三摩不提。以起幻就為行啊，觀不空而來狀。咁啊，説明本體雖然有空，但係假名假相咧就係有嘅。不過咧，徹底係如假。咁啊，現在文中話車摩托中就係用諸如來個毗婆舍羅啊，就係話定中用佛呢個智慧嚟到觀察。嗱，咁啊，亦可以咧倒轉嚟啊，個毗婆舍羅中係用諸如來嘅車摩托，即係在呢個觀行之中啊，係用佛嘅禅定。嗱，咁啊，如是即如雕雕如即，咁啊，直雕不二個中道禅羅，咁啊，中道禅羅就即而係如來禅啊，我哋修此禅定。先要开圆顿解，其次起圆顿行啊！一切法不生取着，就系属于如来个妙车摩托。一旦能够了了然，一切法系如幻啊，咁啊叫做如来个毗婆舍罗，咁啊属于咧佛个圆妙智观，因为佢话明系用诸如来啦嘛。咁啊，如来就即而系佛啦，所以车摩托中用诸如来毗婆舍罗，或者毗婆舍罗中用诸如来妙车摩他啦，就即而系用佛啊个圆妙智观去修，咁就名为叫做清净修正啊。咁啊，清净修正咧，因为善罗 属于中道观啊。嗱，咁啊，点解清净就叫做时罗中道观呢？因为奢摩陀系观诸法空，嗱，毗婆舍罗就系观诸法假，时罗就系相观空有而不住空有。由于不住空有之故，我哋就叫佢系清净，不生取着。所以《圆觉经》咧就系说为叫做不取就为行啊。不取奢摩陀的正相，不取三摩菩提的疑幻相啊，因为不取而变，所以叫做禅罗啊，为清净直灭，不取而变之故，所以我就叫佢做清净。嗱，修与共正呢，咁啊依此呢个圆妙一心三观，咁啊观就一点三谛。嗱，若是望于呢个耳门啊，就系观呢个闻性咧，系圆通常三真实。如果观闻性啊通真实啊，就成就妙奢摩多空观。咁啊，若是话观闻性咧系圆真实啊，咁啊成就妙三摩菩提假观。咁啊，若是话观闻性啊上真实咧，咁啊成就妙禅罗中道观。所以一心三观。观闻正圆通常三真实啊，就名为叫做如来禅。若是话行者作如是观察，名为叫做清净之修。嗱，咁啊修行有效啊，破尽无明，咁啊成就妙觉佛果菩提啦，咁就叫做清净之正啦。咁啊若修若正啊。都色皆清净，咁就明为叫做清净修正。咁啊，渐次深入咧，就从安慧地入十相、十住、十行、十回向、暖顶忍第第一四加行十地次等觉。咁啊，慧慧咧前进啊，咁啊从浅地入深，咁啊叫做渐次深入。个安难。佢系如是皆以三增进故，就善能成就啊！五十位真菩提路，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合诸位次，系由三行而成嘅第二科，名为佢嘅正三行见嗱，三行即系三渐次啊，咁啊即是咧系正坐而行，嗱咁啊此三渐次之行啊。是通因结果，咁啊从初入手，咁啊直至成无上菩提以还啊，都以呢个三渐次咧系为能力啊，犹如呢个降车骏马。嗱，咁啊五十五系真菩提路，系为所力啊，如同一条咧系好广阔啊，亦都好平整嘅大马路。嗱，咁啊，妙觉菩提修成到家啦，就如同呢个大宝罩，所以佛乐阿难啊，就为自皆三增进故，为成相。咁啊，由三渐次之行啊，咁啊，历五十五为真菩提路，咁啊，如是佛果菩提，咁啊，慧慧都系由三渐次啊，系正常进修。咁啊，佢哋如是皆三增进故，咁啊，先能成学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嗱，咁啊，上说咧，一有五十七位啊，就系干位十上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十地等各妙国。咁啊，现在五十五位咧，就因为最先干位地，咁啊，因为咧佢未以如来法流水劫。嗱，咁啊，最后成就菩提啦，咁啊，因为成佛啦，咁啊，唔需要再上进修啦，所以成佛道。嗱，咁啊，现在咧就将呢个干慧地咧系剔除，因为干慧地啊就是路非真。嗱，咁啊，妙觉咧亦都要剔除，因为是真就非路啊。已经咧系究竟到达咧佛果菩提啊，究竟回到自己个家乡嗱，咁啊若是话亦是真， 咁啊，亦是係路咧，就只有中間各五十五位啊，即係十相、十住、十行、十回向、暖、丙、寅、巳、第一十地同埋等國，咁啊一共咧就五十五位啊，亦係真，亦係路。嗱，咁啊現在話真菩提就屬於呢個家鄉，即係無相菩提。嗱，咁啊藏通異教嘅相。修正呢名为他的是菩提，非是真菩提，咁啊后个别然二菩萨所修正呢先是真菩提，咁啊成佛呢就叫做究竟圆满菩提。所以真菩提呢就是佛所证的无上菩提啊，已经到达家乡，复归真性。嗱，咁啊呢个路字呢，咁啊，真嘅菩提路啊，呢个路字咧就系所经历嘅五十五位，通名为叫做路啊。但你欲想成就呢个真菩提果，你就必定由呢个五十五位咧，咁啊循序渐进。所以路系属于呢个真因啊，菩提咧。就屬於佢嘅真果，咁啊現在文中話善能成就，就是、你欲想歷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而直至啊菩提家鄉咧，就是、先要持正戒，後要修止觀啊，以此呢個正坐而行啊，咁啊按序進修，先至菩提可成，咁啊叫做善能成就。佢話作住觀者，就名為正觀啊；同埋若他觀者，就名為邪觀。此就係合結之位自由三行而成嘅第三科，名為伏於邪正結，即係以正嚟到揀邪。正統後世嘅邪人啊，以邪嘅亂正啊，呢、這個偽妄就亂得，所以咧就要揀別。嗱，咁啊説明。我哋一个修行人，首先咧，你一定要开呢个圆顿解。所谓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啊，一切法咧都系圆三谛嚟。嗱，咁你开悟之后，其次啊就起呢个圆行啦。所谓持戒清净，就修呢个圆妙止观。嗱，咁啊观空如来藏。咁啊，成呢个妙车摩托即净空观啊！若是话你观不空如来藏，就系成妙三摩菩提假观；若是话观空不空如来藏啊，咁啊成就妙禅王中道观。咁啊，若是原教嘅利根上智者咧，咁啊不力为之啊，可以一超直入。是圆修圆正啦，所谓旁圣顿切就切即菩提。嗱，咁啊，若叫圆教其中咧，有一种啊，所谓真正啊，略为暗顿嘅咧，咁啊，以呢个圆顿止观，咁啊，圆复圆断啊，从观行入相止位，由相止位入正位啊，咁啊，从浅自心，咁啊次第前进，乃至进入十地等觉菩萨位啊，于其中间咧都永无障碍，都系完全啊入呢个三善次，然后成就咧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咁啊按序上进。嗱，咁啊若行者如是嘅修行啊。咁就名为叫做正观啦，或作自观者就名为正观啦。所以上文咪有大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啊，以一门超出就妙庄严路啊，正是此种嘅境界，系如是修行啊，如是作观咧就名为叫做正观。咁啊，若是话他观者。唔系咁样嘅修咧，就名为叫做邪观啦。嗱，咁啊，始终咧，有个问题， 咁既然呢啲嘅三件事而行，咁啊以上呢个具足万行嘅守灵阎王咧，应该相去好远噶。咁如何能够比喻咧？嗱，说明呢个守灵阎三门，咁啊在列传经咧有五个名字啦。第一叫做守灵阎三门，第二设为叫做波野波罗蜜，第三叫做金刚三门，第四叫做狮子口三门，第五咧叫做佛性啊。嗱，咁啊，正天王问波野波罗蜜经里边讲，佢话菩萨修行波野波罗蜜，就具足一切波罗蜜啊。咁啊，就说明三件事，就系守灵阎王大乘嘅方便。咁啊，由此方便得到分正守灵阎王啊，乃至究竟得正守灵阎王大乘咧，成就无上菩提道。所以前文嘅偈颂啊，嗰个此是微尘佛，即系呢个三件事啊，系微尘佛咧一路嘅涅槃门。佢话过诸师门的已成就啊，佢话现在诸菩萨佛今觉入如明，佢话未来修学人的应依如是法。咁啊，我闻时咧亦系从中正啊，个非为观世音，咁啊不离呢个三件事。嗱，咁啊，守灵阎佢哋契住究竟边故，所谓通因通果。咁啊，一切众生就本来有佛性啊。咁啊，叫一切众生本来有佛性啊。咁属于呢个自性之中咧，本来具足嘅守灵阎。咁啊，但系向来不知，后来闻佛开示，或者读经。或者亲近嗰啲善知识嘅开示，咁啊先至知自己有佛性啊，咁就叫做尽明智慧中嘅守灵阎。咁啊从此修行三件事，咁啊叫做观行慧中嘅守灵阎。咁啊在观行慧中渐次修习，由呢个修习力之故，先断见思烦恼。相似见佛性啊，咁啊叫做相似为宗嘅守灵阎。咁啊，若叫话断无明、正法身，乃至等觉位，断四十一品无明啊，共四十一位，名为叫做分正为宗守灵阎。啊，咁啊，若叫话圆满菩提究竟复本真心，成无上道啊。咁啊，叫做究竟位中嘅守灵阎。嗱，咁啊，在呢个六即位中，前国五位就属呢个因位嚟讲嘅。咁啊，最后妙觉佛果菩提啊，先至系属于呢个果位。嗱，咁啊，前国五位因为在呢个因中而讲嘅，当然就系有多少嘅分别。嗱，若是话在呢个正宗本具呢一方面嚟讲嘅，就叫做名字因啊。嗱，由名字就为呢个观行因啊，观行就为相似因啊，同埋相似就系为分正因啊。嗱，咁啊初住系为二住因啊，三住系为四住因啊，买咗九住就为十住因。嗱，咁啊十字进一步就十行啦，所以十字为十行因啊。嗱，咁啊十行对上就十回向，咁啊十行就为十回向之因啊。嗱，十回向对上就系四加行，所以十回向就为四加行之因啊。嗱，咁啊四加行对上就系十地中嘅初地，所以四加行就为初地之因。嗱，咁啊初地。是为二地之因啊，咁啊乃至到九地就系为十地之因，咁啊十地再上就系等觉菩萨啦，所以十地就系为等觉因啊，咁啊等觉菩萨咧就系为呢个如来三德地藏之因，咁啊到此咧先至系明明白白说出乜嘢叫做如来密因咧。就是到等觉菩萨就是为这个如来三德地藏之因， 所以就名為呢叫做密恩。那咁啊，上文呢就係名正坐行所成伏犬啊，係圓三德位。咁啊，即是正中分啊，第一卷嘅正中分呢分為六大科。咁啊，現在第三科呢已經呢係講完。佢以前文殊師利法王子在大眾中，就即從坐起啊，頂禮佛足第212。佢當何名自己？我及眾生啊，又雲何奉持呢？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屬於第呢個正中分啊，即係第一卷嘅正中分六大科中。咁啊，前三科已經講完，咁啊，現在咧就講呢個第四大科啦。就名為佢哋結成佛經名，以將咧係圓體就圓中就圓用，咁啊就説明啊，阿難尊者嗱，咁啊由第一卷咁啊悟墮人質，咁啊發起此嘅首靈言大教，嗱咁啊佛咧就放光説咒去加護。咁啊，使到阿难咧免离啊呢个淫失魔僧强女之难。咁啊，阿难尊者从淫失归来，咁啊自己就好惭愧啊，咁啊因此就请佛开示呢个成道法门。咁啊，佛咧就许佢有大佛顶、首灵炎王啊，系圆顿三观。所以結文就話奢摩初中用之如來皮婆舍羅清淨修正啊，係大佛頂首靈炎王，咁啊亦即是許阿難咧所生嘅妙奢摩初三摩禪羅。咁啊佛一開始就問阿難：你為咩事幹？在我呢個佛法之中嚟到發心出家咧？咁啊，佛阿难答佛啊，佢话我见如来三十以上圣妙时段，咁啊，然后发心出家，但系即此一念啊，咁啊，希求呢个佛嘅三十以上之心咧，系属于呢个妄想，唔系真实，咁啊，一定要妄想破除，然后以呢个不生灭为本修因咧，先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佛果。所以第一卷七番破妄啊，系破尽呢个妄想心；第二卷十番断见显见性咧，系不生灭啊，系当人本有嘅真心。咁啊，第三卷就开始啊，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显示诸法系相妄，诸法咧系正真。清净本然，周遍佛界，咁啊道遍啦，阿难以及大众啊，咁啊得到圆顿解，所谓获本妙心嘅常住不灭。嗱，第四卷咧就由富流罗尊者问啊，佢话世尊清净本然，又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咧？佛就答。富流罗尊者所问啊，因为迷真起妄，先至有众生、世界、业果呢个三种相续。但系妄本来系空啊，此个三种相续，只不过系众生一念之迷，所以先至有世界、众生呢个业果相续。咁啊，若是话一念觉悟。这三种相续呢本来是空故啊，说明妄本来是空，好像演若达多高头狂走啊，咁若是呢个狂性顿切入切的菩提，所谓颠倒不生，当下就是如来真三摩地。咁所以富罗罗尊者问啦，咁清净本然，点解？有呢个山河大地之有为相，就佛答咧系迷真起妄而有啊，一念反妄归真，三种相续，当下嘅止息。 咁啊，此一段咧，咪仲有好多個理論嘅。咁啊，用啲時間做咧，咁啊，向下問窗，負於下午。